想面对世界的冷眼旁观，静静的等候日落和星辰坠入大海。我开始不再孤单，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，将失去的错过的看遍。阿总说都要慢慢的习惯，你要经得起这孤舟的考验。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生活的纷扰，那就出去看看河流山。想面对世间的冷眼旁观，静静地等候日落和星辰坠入大海。我开始不再孤单，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。 是对我来说就是旅途中的一站，不过我好像在这站睡过了，然后就再也下不了车了。我是周俊。 服务员，点菜。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？ 糖醋软溜鱼背面，煎八青鱼头尾，炸紫苏肉，大葱烧海参，牡丹腌菜，八广肚，汴京烤鸭，炸八块，清汤鲍鱼，葱八羊肉。 哎，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？ 刚才说的都不要，我要的没说的 啊。 来个拍黄瓜，白菜炖豆腐，一个凉菜一个热菜，够吃了。 哦，得嘞，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。